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 鸳鸯一个要飞的，一个要游的，不要特小，也不要特大。 哦，不要太小，也不要太大。 转来， 小姐，我还在这儿呢。 鸳鸯永无色，彩玉头青布，木绣下金翅，地方走路磨。 哦，地方走路磨。 转来，快快转来。 小姐，我还没磨窝呢。 配音虽日花，成个红莲花，莲心用金线，莲瓣用枝纱。 小姐，您说的简直的是太细致了，我呢是一点都没记住。得了，您呢自个儿出来吩咐他们得了。 不用的丫头，快快搀我来也。 瞧我们小姐还要人搀啊。 这山儿花叶 然而不好，若陪那鸳鸯戏水的孩儿，越发的不中看了。 小姐，鞋子的花样不中意呀、啊，让他们再换去，反正有的是人，让他们闲着干嘛呀？您说， 真真令人生气。 哎呦，小姐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要不让他们把朱裁缝找来，您出个花样，当面和朱裁缝说，让他连夜赶制。哎，您瞧怎么样？哎，我这就去，我让他们去啊，我让他们去。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，快把朱裁缝找来啊！薛顺，你换的什么？ 梅香姐、啊、手巾换好了。 哎呦，这手巾倒是挺好看的，我拿进去啊。小姐，您瞧这手巾多好看呐、啊、怎么样？小姐，这可是最好的啦。 春丫头，吉日良辰，难道就用这俗巴巴的手巾吗？ 哟，您瞧，我也忙糊涂了，我让他们换去。哎，您别生气，我让他们换去。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你呀、啊，再换去吧。 我都跑遍了全城了，没法再换。 得了，你呀，再辛苦辛苦，慢去。 你让你 再啊，春丫头，节日良辰，就用这素巴巴的手巾抹。 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怎么蹲来怎么卖，你快换去吧。胡妈妈，你跟我进来啊、哎、 小姐，我给您换了一对新花瓶，又吉祥又好看。对了，还有句吉祥话呢，叫做平安富贵。我把东西给放在这儿了啊，您这儿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到后头瞧瞧去啊，我到后头瞧瞧去。 哎呦，胡妈妈啊，小姐可真给你面子， 真中意了， 真中意了。 阿弥陀佛，阿文香， 薛大爷， 锁麟囊也换回来了， 用锁麟囊也换回来了。我拿进去啊， 阿文香。你要多门演几句呀、啊、 我知道。小姐，换来的东西已然摆好，请小姐过目。小姐，您瞧这对花瓶儿。 做琳琅。 小姐心愿，三番五次终不称心，故而落泪。 原来如此，随我进来。 哦，是是是， 老夫人来了。 参见母亲。 罢了，一旁坐下。

用力地敲啊。 什么？用力敲？ 用力地敲。 敲坏我这锣，你赔得起吗？ 这 听我跟你说，有点声就对得起你。 Woo! 做什么？ 我说你们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啊？ 你这是怎样讲话？ 这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？啊，要我呀，乐得连小嘴都合不上了。 她是我的女儿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 你还别哼，到了婆家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呢。哭得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小姐，她又哭了。 今日为君三分钟一道，红衣人为君多着难熬，我不是朱郎愁，怎奈你 管他哭不哭呢。 你管他则甚啊！你管他则甚？ 你呀、啊，跟人小，你变狗毛！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 Oh, my God.

后又拜马连良为师，是当今京剧界一位优秀的马派传人。 官家李炳高堂跌撞武长城，武堂手撞身盘孙德明到晚来跌下了父亲冤状，你敢不把灯我升到了

勾引转眼来，马刘彪你胆大大的赤身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旁人，刘公道在两前充当令臣，为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报恩？俺是真，我家是无端丧命，俺本县去呀请那包保民生送年金文好多儿的阴谋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胆忘了不去，去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